吃了吗您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9.3度，天气十分寒冷，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阵风还有6-7级，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关注这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机场高速五元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乔。 哎呀，今天早上虽然很寒冷啊，但是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温暖，因为这个真的是好久不见的静乔。 对，虽然是早上好久不见，但是其他的时段大家还是经常能听到我的。 啊，对对对，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好久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啊， 所以今天要送来一点温暖的声音吧。 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尤其男同胞们，来兴奋起来。当然今天早上的确是天非常的冷。 对，从昨天开始，昨天是大雪节气嘛。然后这个温度呢就是最高温度还是-2度。 对对对，然后最低的话已经到了-10度左右了啊， 对对对， 真的是没碰过这么冷的天儿，那个感觉啊。然后很多朋友像郑略萌就说了，苦啊，周六上班的日子，哎，别苦别苦啊， 有我们陪着你呢。 你看我们这不是已经开始工作了吗，对吧？你可能才刚起床呢。当然小意思说了，早，主持人，今天还是好冷，在被窝里等你们节目开始。 这是拉仇恨的吗？ 所以啊，今天早上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周末的，我们说一说这样一个事儿，因为下周呢，我就会带着我们的听众 去到西班牙了。 哇，那么爽。 哎呀，哎，不知道那边气温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我去到那边呢，会做一些这个网络直播节目啊，比如听听在听听 FM 上的，就是和大帅哥聊聊，会做一些直播节目。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希望因为我会走到路上去和西班牙人进行交流，然后呢跟他们聊一聊，大家就是咱们这边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烦恼也好，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好，问问他们西班牙人会不会也遇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哎，我可能会走进去问他们说，哎，你们平时都辅导孩子写作业吗？对吧？然后呢，你们那个这孩子作业都做到几点呀？这你们那儿都布置什么作业呀？等等的啊，就会问些这些问题。 然后人家西班牙人直接回答，作业是什么？ 哎呀，哎，所以其实你看吧，我几乎 我 问了， 我们关心的也许就是他们身边不会发生的，但是也许他们回答出来也会引发我们新的问题。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像你一样的反应，就是我说我要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西班牙人有作业吗？就总感觉他们欧洲人特闲的慌，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挺闲的， 是吧？ 但是我可能现在迫于大家都要好好学习是吧，他们也应该有点 作业，就生活压力也挺大是吧， 对对对。 所以呢是这样，今天早上互动一下，就是各位你们可以发来说，如果你们想要听到大帅去问他们什么问题啊，去和他们聊什么内容，你可以发送内容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将会听到以下内容。高速公路降雪结冰预警系统今年冬天投入使用。 今年年底10条铁路新线即将开通运营。 还有明天 明年 五一啊只放一天假。啊，这个我就笑不出来了啊！ 我也笑不出来了。 一会儿看看详情。 对， 还有 瞬间被冻住了。 对，还有疯狂的黄庄校外培训下周完成整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当然除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收到哪条新闻你也是特别有感触啊，想要发表自己的评论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比如说像这个校外培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都有参加过哪些培训班啊等等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先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结合近年除雪工作中凸显的连续降雪、大范围封路等实际问题，首发养护公司在降雪季到来之际全力做好了除雪的准备工作。那今年冬季呢，一套全新的高速公路降雪结冰的预警系统将首次在京藏高速北京段投入使用，可以准确地检测路面的积雪结冰、积雪厚度等情况。 哦，哎，你有开车遇到过那种特别这个危险的或者结冰的状况吗？ 我跟你说，有可能真的是我有一种预感，我就是预感到今天早上会播这条新闻。我昨天晚上做梦，竟然是我开车在路上打滑。 哦， 特别神奇。 这么神奇吗？ 对，然后我就在路上打滑，滑了半天，然后车就不动，而且那个我梦里的那个情境呢，就是在咱们台旁边赛特那个路口。 哎呦， 后来呢是警察叔叔过来帮我一起把车推到了路的对面。 哎，这样巧，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梦，就是明天的双色球开什么？来，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是元旦假期火车票开售的第六天，目前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上海、南京等热门方向的部分车次还有余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抓紧捡漏。2019年元旦假期是2018年的12月30日至2019年的1月1日，一共是3天。按照全国铁路网络和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的规定，目前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已经可以直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拨打95510-5105来 订票这个来往这个电话订票了啊，购买元旦小长假期间的往返火车票以上途径都可以。 可以说咱们现在买火车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是，已经 推出各种各样的辅助大家来买票的办法。 其实原来那些往以前的时候去到火车站排队的那个场景已经看不见了。乔，你应该没经历过吗？ 经历过。 你也经历过？ 我经历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排队买票，就是大冬天，特别是那时候春运的时候，你要在学校门口的售票点，大冷天的，有的时候同学还就这么冷的天要去排队，早上排队去买票， 提前占位。 对对对，特别辛苦。 现在想想你看发展多快啊。 对啊，而且我们的铁路的里程呢也是再次创了一个新高啊！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今年年底10条铁路新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我国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为2500公里。那从2019年的1月5号0点起呢，全国铁路也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开列车组列车276.5对，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将提升9%。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了。为了解决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的问题，朝阳区对辖区无灯道路进行了梳理。截至目前，甜水园东街、百环家园中路、裕民中路、八科洋北街、武胜北路等5条重点道路两侧的路灯安装已经基本全部完工了。年底前，74条无灯道路，一共2500盏路灯将会全部点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第一，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我去到西班牙以后会做一些接彩，您特别想要了解西班牙人的哪些生活当中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在今天发送过来，到时候在下周三的时候我就会走上西班牙的街头去和大家录彩，您我还会直播啊。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一个是说一说，如果我们去到西班牙以后呢，我会进行一些接彩的直播，然后大家想要听到我问西班牙人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你关心他们生活当中，情感上面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在今天早上发来微信啊，这个给我提供一些素材，我到时候就带着这些问题，然后去问他们啊。 你看多省事儿，之前大家都给你提供了问题。 哎呀，就这点小心思就被看出来了。你看这个有一位叫飞鹰的是吧？他说什么？ 哎，他就问啊，他们的业余生活都有什么？ 就是我去问问他们的业余生活， 就是他们平时下了班之后都干嘛？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的，下了班之后都去喝啤酒 啊？就是 去看球赛了。 哦， 我觉得应该是吧。 好的，我到时候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业余生活啊。还有冯毅说，哎呀，刚刚说你可以问问西班牙人的节假日。啊，刚才听到咱们明年五一才一天假，我很伤心啊。西班牙休息假特别多，说工作日中午还能午睡，很羡慕呀。多问问，我回来让我听一听。 哎，对，问一下他们都是怎么放假。我今年刚去比利时，我从比利时回来的，就是在比利时的时候就了解到，他们那边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国庆的节日啊，或者什么的，如果是在周一到周五当中呢，比如说周三，那呢就前面连着周一周二和周六周日全都休了，没有调休。 哦，我觉得这句最后这句是点睛之笔，没有调休。哎，所以那个大家这个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另外呢，你也可以说一说我们话题，就是我们新闻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这关注到的热点消息啊，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疯狂的黄庄，这跟校外培训有关系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都对于这些这个孩子的培训有什么样子的经历，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啊，最近微信朋友圈被一篇文章叫《疯狂的黄庄》给刷了屏。针对于海淀黄庄等课外培训机构集中区域，海淀区加大了整改力度。海淀区教委日前发布消息，截止到11月30号，第一批720家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完成了整改。按照计划，本月15号前，海淀区将以面向中小学生培训为主，按照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完成黄庄、公主坟还有金源购物中心等地区的培训机构的集中整改任务啊。 海淀区教委也表示，下一步呢将开展存在问题机构的整改复查和约谈，对于复查拒不整改、约谈无效的机构呢，启动教育行政处罚，严肃查处，列入黑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对于违规办学、抗拒教育执法、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依法处置，直至责令停止办学、取消办学许可资质。 哎，当然说到接下来就要说一下这个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放假的事儿啊。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把创业担保贷款可申请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高到了15万元，对不裁员或少裁员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的50%啊。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放假的事儿啊。 来，终于要聊到我们这个放假大家都关心的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是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那经过国务院的批准，现在将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还有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日期安排如下，大家呢可以拿小本记一下啊。元旦呢是从今年的12月30号到明年的2019年的1月1号放假调休，一共是3天。那么12月29号是个星期六，是上班的，就是我们放假前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六啊，一定要上班。那春节呢是2月4号到10号放假调休，共是7天。2月2号星期六，2月3号星期天是上班的。清明节4月5号放假，与周末连休 3天啊， 是3天。 接下来最关心的 劳动节5月1号放假， 五一小长假没了。 对，五一小长假没有了。 就这一天呀、啊，他是因为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吗？ 对，这个时候我和大帅不约而同的拿出了 手机 要查日历。 五月一号还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对， 因为他是星期三。 对，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调休了，就是那天放一天假，让大家放一天劳动休息的假而已。 哦，还真是。 哎，咱们之前都有小长假的呀。 等会儿我想想，你像今年的五月一号是，我看啊，今年的五月一号是星期二、 嗯， 当时是怎么放的？是周日、周一、周二连起来的吧？ 是。我忘了怎么放了，但是我确实那时候是休息了。 是，对，这是肯 休息了三天， 这是记得住了啊。 对， 但是所以明年五月一号的时候小长假就没了啊，就五月一号当天一天。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端午节六月七号放假与周末连休，中秋节九月十三号放假与周末连休，国庆节十月一号到七号放假调休，一共七天，九月二十九号星期日。十月十二号星期六是要上班的， 所以感觉明年拼假也不太好拼了， 不太好拼了、嗯、啊！ 好好上班吧，大家。 哎，对。好，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 嗯， 就是从前天开始，北京进入到了速冻模式，是热力集团为了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已经开启了六台尖峰锅炉，为市政热网加温。与此同时呢，是热力集团今天还派出测温员，针对低温天气，临时为2000多户居民，这个家里啊加测室温，以发现和解决居民家中不热的问题。 嗯。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嗯、受持续的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还将继续受大风和低温天气的影响。那预计今天呢，北风仍然比较明显，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同时呢低温天气将持续到明天、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1到-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到了下周最高气温将逐渐回升，大概在0度以上、 嗯、 所以气象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天气再冷也要注意适当的开窗通风，穿衣保暖呢也要适当着重呢，来保护头部脚部背部，以免生病。 哎，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这样啊，今天这个第一时段呢，我们用来征集一下大家这个想要问的问题啊， 想要大帅去到西班牙替大家了解西班牙人民生活的问题，是 对对对，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疑惑，或者是你对他们哪些方面比较好奇？那我们在这个时段，这个让大家发来一些问题，你们到时候可以让我去问一下，而且到时候在听听 FM 上也会进行这个网络直播啊，也说大家可以关注啊。 对，有朋友问了，想知道西班牙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 哦， 然后 他们有什么这个。比如说怎么安享晚年呀、他们一般有没有敬老院什么的，好，这个到时候呢我就替你去问一下，好吧， 问一下西班牙的老爷爷老奶奶们， 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退休以后都一般怎么就去哪儿、对吧，啊，然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且感觉他们老感觉国外人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亲子关系啊，就感觉不像咱们这个中国人这样好像老是得比如说回家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因为欧洲的话好像也挺好的，因为我去欧洲玩，我就发现五点之后、他们都下班了，下班之后去哪儿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都回家跟家人聚会去了，或者是就是约上朋友在外面，但是可能朋友也很少，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在一起、 你说的这个啊，跟家人聚会他指的可能是那种家人吧，就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比如说 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 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是一家人，就是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成年比如说这个年龄的、结了婚的子女会和那些这个年长的爸爸妈妈一起吗？ 对，他们也许认为十八岁之后你就独立了， 独立出去了， 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吧。 所以这一块也是啊，非常好奇。到时候呢，我也会走进西班牙，然后呢，走到街头上去问一下他们。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啊，各位呢，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大清早，我想看看还有哪些人在路上，有哪些朋友在路上，你可以现在发过来这个让我看看都有谁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伊藤君说想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足球文化，他们有多么热爱足球。 哎，这个我也特别好奇， 是吧， 因为对 西班牙的确是像 西甲、 哎呀可以啊，乔、哎，一看就最近没少看球啊、那个那我到时候也是走进去问一问，看看如果让他们来形容自己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会如何来形容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7折起。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嘞？ 歌唱北京，爱北京，

来，所以收音机前今天正在收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冒个泡啊，跟大帅和晋桥来打个招呼，让我们看到我们并不孤单。像王文杰，还有肖荣，马苏马赫，黄威啊，都已经跟我们在这个打招呼了啊。还有张海明威，我看到你们了。 啊，还有冰冻冰激凌，这个名真的是够冷，符合今天这个天气，在这冒泡吗？是的，是的。 嗯，好，还有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一位叫一抹蓝啊，还说大帅大帅，我在听，今儿要上班，昨天晚上小手指指甲劈了，连肉都撕下来了，流了 好 多血，手好疼，现在干活都不方便了，求安慰呢。 快快快，大帅送去一个安慰，一个暖男的安慰。 好，开始。疼吗？来， 好冷啊你！ 抱抱，这后面还没开始啊。那个来抱抱啊，好，那个呼呼呼，吹吹不冷了啊，好，感觉每天早上上节目还得跟哄孩子似的，你知道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这个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和大帅来聊一聊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第一时段已经征集了大家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我们那个也会到时候在直播当中会跟大家呈现。 还有几个问题，最后再搭一下末班车啊！ 对对 啊，在路上问西班牙最大的节日是什么呀？ 哦、 是圣诞节吗？ 这个到时候我去给你问一问啊。 哎，对，还有， 因为他们节日感觉比较多 啊，对。 会狂欢比较多啊， 老放假。 还有张海明威问的什么、 西班牙的官方语言是啥呀？是不是西班牙语、 哦、 啊？这个还有这个西班牙语是不是以前贵族的语言啊？ 哦， 对，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大帅、你老问问题，你怎么跟人家沟通啊？你是西班牙语呢还是英语呢？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翻译通的公司想要赞助我一个翻译的东西，我给大家现场示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只能找个翻译了。好，今天呢是这样，后面的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由我们今天的新闻而引发的一个话题，是跟培训班有关的啊、各位，你们有什么样子的培训班的记忆？甭管是自己上过什么培训班，还是说给孩子正在报的什么培训班，然后呢那个说一说整体这些培训班的一个感受吧，好不好？这个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记忆，或者你想吐槽的，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先来关注一下， 看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随着来自山东鲁能的金敬道到队，入选国足的27名球员呢，终于在海口聚齐了。从8对8、9对9的攻防线对抗演练情况来看，国足征战亚洲杯的主力阵容已经比较清晰了，人选至少锁定80%。 据了解，直到前天为止，主教练里皮也没有给国脚们开哪怕一次队会。从表面上看，他和队员们都保持着轻松的心态，但具体到训练，他们就体现出与以往多次集训的不同。从12月2号集训开始之后呢，国足几乎每天都安排了强度极高的体能训练和技战术演练，这也让刚刚结束联赛的国脚们感到了疲惫。现在疲惫一点好啊，免得等踢完了以后心累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沪男排大战明天将上演。明天下午4点，2018到2019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北汽男排主场对阵上海金色年华男排。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而且京沪争霸呀，在近几年的几个赛季当中，一直是男排联赛当中一个不变的主题。这个赛季呢，北汽男排更换了教练的班子，外援方面也是引进了莱昂纳多，而上海男排呢，除了引进斯洛文尼亚的外援萨布里外，还召回了曾经效力于这个队的意大利的外援萨比。 这场比赛正好在北京主场啊，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给北汽男排加加油。 那说一说这个男篮吧，好不好？这个昨天啊，18-19赛季 CBA 常规赛第16轮，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杰克逊贡献25分、7次助攻，汉密尔顿砍下18分、10个篮板，最终北京是以112-98战胜广州，然后呢豪取10连胜。 哇，这么厉害！ 对，北京今年的这个开局非常的不错。 哎呀，我真的是今年还没有怎么关注我们的 CBA， 我这太厉害了，我从今天开始要开始看了。 哎呀，好呀。 希望他们一如既往，不要因为我看了就 人哎，你千万别这么说，万一比如说下一场球输了，然后所以好多 对听众朋友们就开始了，哎，瞧你乌鸦嘴，哎，你不要说了 知道为啥输，就是因为金桥看了。不会啊，那个期待着11连胜的到来。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世俱女排世俱杯的这个消息啊。2018女排世俱杯小组赛末轮争夺在绍兴展开，对阵同样保持不败的八超劲旅米纳斯。土耳其瓦基夫银行在前两局遭遇强有力的阻击，好在关键分把握更胜一筹，最终以3-0力克对手。朱婷斩获18分，再夺得分王啊，进攻34扣，拿下16分，篮网进账2分。然后这个瓦基夫银行将与八超冠军乌兰贝迪亚海滩来争夺决赛权。 我们的女排也非常非常厉害， 尤其是咱们的朱婷啊，尤其这一次还是在这个中国进行比赛，所以朱婷也说了，回家比赛感觉真好。好，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确实是大冷天的啊，希望能够来点暖风。 常联络也没有彼此要求，从开始到最终这份情感没变过，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投。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时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得自由，不担忧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何苦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脆弱只在你面前解脱。 好，今天早上那个跟大家啊一起聊聊天，然后的确是这个天太冷了，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如果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其实我特别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大家可以跟我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现在啊你身上都穿成什么样子了，你穿了几件衣服。 秋裤肯定是都穿上了，棉裤有没有都穿上呢？ 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比如说天冷的时候真的是各种胡乱穿，就是能往身上套的可能都往身上套了啊！大家可以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现在你在干什么，然后你现在为了御寒你都已经穿成什么样子了啊？ 对，也可以说一说你准备今天中午为了御寒去吃点什么，因为我 据我了解，昨天我一大票朋友都是吃的火锅， 哦， 就是因为太冷了，必须得吃点这种热火。 我最近上火，我还真不太敢吃火锅。这样啊，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诵读小站的活动。 哎，对，我今天来了，必须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启的一个大型的跨年活动，叫诵读点亮新年，那就是在12月31号那天晚上呢，我们北京电台，特别我们北京电台很多主持人都会在红楼藏书楼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的方式跨年。那我们光自己跨年肯定没有什么意思嘛，我们就是现在在这一个月当中寻找19位普通的诵读人来跟我们配对一起来朗读。 哦， 对，那大家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呢，就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在上面来上传你们的录音，上传你们的这个朗读作品，如果就是被我们入选了呢，就会在那个作品列表里面来显示出来，让大家来点赞，点赞量高的这些朋友呢也会收到我们节目组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比如说现在大帅的这个点赞量呢就很不巧的已经被很多朋友那个高点赞量给排到下面去了。 好，哎，你这个这么一说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因为我呢一直哈，我都是不一般都不拉点赞啊，既然这个乔乔都这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激励我了，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出发吧的听众马上打开微信，然后搜索诵读小站，诵读小站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然后呢，那个在里边打开以后，你们就能够看到有这个作品 列表， 作品列表里呢就有很多人上传的这些作品，找到大帅， 哎呀， 狂点赞，一天一遍，哎，一天能点几遍？ 一天一个人只能点一遍。哎呀，你现在是第16名，一开始你还挺高的呢。 是吗？我现在觉得，哎，你，我跟你说，如果我排到后面，这就是我们出发吧的，对不对？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失败啊。赶紧的，赶紧的，大家可以去点赞一下啊。还得获得这个授权以后，然后就可以点赞。当然，这是我们 所有小程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这样 一个小提示 的。 当然，这是我们北京电台自己开发的小程序啊，所以大家放心的去点赞吧。哎，我看了一下，我比群宝贝还高，哎，我就开心了。我比高磊高，高磊只有14票。来，大家这个继续啊，继续给我点赞，给我点赞啊！ 大家点完赞之后呢？截个图发给我，发到诵读小站微信的后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还有礼物送 哦。 对，就是不能让大家白给你点赞。你看我今天来就是有点想做广告，是不是？ 太好了，你看，就是你们给我点赞，然后呢，这个乔就给你们送礼物。你说是不是？你这就我们这种关系，对不对？这 就是一个台如此亲密。 哎呀，乔儿这反应太快了啊！一看经常就被人用这种事，他已经学会了抵挡。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这个说 FFBR 说了，在去上课的路上，今天穿了棉背心打底，抓绒卫衣，棉背心打底，抓绒卫衣，最厚的羽绒服、秋裤什么的已经无需再提，带绒的牛仔裤、UJJ 的雪地靴穿起来。 哇，听着好暖和、 哦！棉背心打底，不是你背心穿棉背心？ 棉背心就是棉马甲吗？ 不是，他绝对他这个，你想他棉，你想马甲外面再套卫衣吗？ 对啊，好多人都这样，就是买那个品牌的，他就有很多稍微薄一点的棉马甲。 我想的是那种，就是两根带的那种，就是跟那种。 你也太了解了。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老头衫的那种背心 啊， 你记得吗？就是有很多老头到了夏天会穿那种两根带那种大背心儿 啊，大跨栏背心 儿啊，大跨栏，对，跨栏背心儿， 然后里面呢是带毛的带绒的， 对，它这个是不是可能叫棉的跨栏背心儿？有可能啊。再来看一下那个，然后 带绒的背心 儿啊，带绒的背心儿，别闹。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啊。 哎，轻飘说，我现在在上班的路上，哎，那感觉手冻的呀，都没有知觉了。 发个消息，手都已经冻得没知觉了。 哎呀， 没穿棉裤，穿棉袄了。你看看，我们就特别感动。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但凡跟我们互动的那都是真爱 真朋友， 那都是真爱，真的是铁粉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穿棉袄了这位朋友，你我觉得大棉裤二棉袄都可以穿起来。 还有昨天最逗的是那个谁刘笑老师， 嗯 啊，刘笑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办公室，然后在那感慨，你知道他感慨是什么吗？他说哎呀这天儿啊真冷，是该穿长袖了。 刘笑老师是从北极来的吧、 哎哎、你别说，我后来我们一想，刘笑老师真的是他一旦到了办公室以后他真的都是穿的背不是穿的背心穿的短袖。 我们办公室有多热呀、嗯、 就是他可能比较抗冻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你现在正在干嘛呢，然后呢你现在为了御寒已经把自己包裹成什么样子了啊，打扮成什么样子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学习一下你的着装技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这个我今天就有一条微信，我已经忍不住要现在就读了啊。那个我们的一位同事，我们的另外一位美女同事，边工作边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忍不住想要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然后说小时候呢都是秋裤外套毛裤，毛裤外面套棉裤啊，自从知道爱美了就再也不那么穿了，像个大粽子似的。 哎呀， 哎，所以我想知道， 我想象一下你那时候是什么样呢？ 对，我现在想知道我们的这位 Nikki 啊，你现在穿的是什么样子呢？ 一会儿这样吧，一会儿来直播间楼下，我们一起碰个面看看。 对对对，这样九点时候麻烦你到直播间来一趟，好不好？我们参观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啊，爱情喜剧电影《战斗民族养成记》将于明年的1月18号在国内上映。这部由俄罗斯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高分神剧的电影版一直备受网友关注。《战斗民族养成记》由萨赫拉什维利和夏浩共同执导，董畅、维塔利·哈耶夫、丽萨·加纳诺娃、谢尔盖·切尔科夫主演。 等 主演啊，好家伙。每次读他们这些俄罗斯人的名字的时候都是啊、 太考验基本功了是吧、 嗯、 来咱们关注一个咱们中国这个名字都比较好念的 啊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之后，今天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呢将迎来总决赛了、 哦、 这个本期节目当中除了有六位影视界的导演了专业助阵呢，还特别邀请了郭涛、翟天临进行精彩的助演、 哦、 脱颖而出的四位演员呢，王阳、涂松岩、韩雪、宋轶将进行最后一搏。 哦，原来是他们四个人进了，我因为我最近事儿比较多，我已经好久没看这个节目了、 嗯、 但是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节目，你看吗？ 我也看，但是今年看的稍微少了点，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年比赛的时间有点长、 哦、比赛时间有点长 对，然后我就想着等着看最后一搏 你说你这个人，你是不是那种看小说就可以就观看结局的那种？ 对，然后看球赛只看最后两分钟的那种 省略过程，只要结果啊！再来关注一下电子音乐制作人竞演秀《极客电音》正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该节目冠军将会被送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子音乐节之一的叫做 Tomorrowland 主舞台啊，并从专业推荐、现场演出、视觉呈现等多个角度为电音狂热粉和广大观众提供一档属于中国的电子音乐类的节目。好，再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嗯，昨天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腾讯新闻等联合主办的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向作家朱天文致敬。 嗯， 朱天文呢也来到现场发表了演讲。咱们介绍一下朱天文呢，是 1956年出生于台湾，祖籍是山东。哇，你老乡。1972年创作了个人首部小说《强说薪酬》，然后呢出版了很多本的这种小说、散文、电影记录，一共有30多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看到了吗，乔儿？看到了我们出发吧的听众的这个力量了吗？刚才我还是第16吧， 现在已经成了第 14了。 哇，这个名次真的是 咱们的听众就是给力，我爱你们，我太爱你们了。 没有，现在已经是第13名了。 哦，已经到第13了是吧？ 前面就是赵亮，你一定要超过他。 我居然没有赵亮高，你们兄弟们给我干起来。 大家参加点赞支持，在微信当中搜索诵读小站的小程序作品列表里面呢，就能看到大帅的朗读作品。大家一定要先听哦。 啊，对对对， 听了之后 先听一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呢。 这就跟那个在大街上碰到那个这个叫碰到艺人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您最好站那儿先听一段时间再给他打赏啊，要不然直接给那叫施舍，然后呢听一段那叫人家叫这叫什么叫欣赏 啊。没有，你就直接说自己也是这种明星欣赏就好了。 好吧，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现在 有点晕 啊，你现在在干什么，然后呢你穿成什么样子了，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当然那个李荣源说了，舌头不会打卷发不了颤音就不要说俄语了，我就是说俄语的，你开玩笑，我的舌头 Ostrovsky。 哇， 哎，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打出这个，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哎， 啊，真的是一项个人技巧。哎， 其实因为他们的像俄语啊，这个中东的拉丁语好像都需要用到这个发舌、发音技巧吧？ 啊， 哎， 哎，我觉得下一版片花你就来一个这个， 这个是吧？ 有点像发动机在发动的感觉。 哎，可以啊，送送入小段，欢迎大家。来看看大家都穿成什么样子了啊！ 我看看啊，哎呀，有位朋友知，这位朋友说，大帅苗山早上好，哎，今天呢是晋桥替班， 对， 我是晋桥，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念这条呢？我就要向大家就 说一下， 证明一下我自己啊，现在不是证明，告诉大家我是谁啊。然后就说这两天太冷了，出去穿长羽绒服、棉鞋，还有抓绒的运动裤，还必须得戴手套。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七折起。

特别感动，特别感动啊！当然，今天早上那个我和晋桥陪着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大冷天吧，是不是？一开始本来想说说那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后来发现啊，这个今天早上太冷了，咱们就说说这大冷天吧。那严肃的咱们就不说了啊。 对对对，咱们就说你现在都穿着什么呀？ 对，你已经冷成什么样子了？ 冷成什么样的呀？ 啊，你可以形容一下自己冷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准备穿上哪些御寒的衣服出门、 哎、对，你现在都已经把自己包裹成什么样子了。你像我们刚才就我觉得这也是来自于灵感，来自于 iCat 说他走在路上戴着耳机笑都动牙，我觉得就这句话形容的 对， 特别有画面感。 对，而且今年冬天你要再冷的时候你说我笑动牙、哎、特有意思，有画面感。 好、 刚刚Kello 说、啊，我现在开着车呢，可能就是现在车里边嘛比较暖和，有暖气、 哎、 但是我一下子车怎么办呢？我穿的也不多呀、 啊、 我下面我就穿了一个秋裤和一个外裤， 秋裤加外裤、 哎、还挺冷的，上面穿了个秋衣加卫衣、好歹最外边还有一个 羽绒服， 比较长的羽绒服、 哎、其实现在顶多也就穿一秋裤加外裤，很少像比如年轻人很少有会有穿那种特别棉裤什么的吧，是球你穿的是什么、 棉裤那我说实话、 哎、我这刚说我说很少有年轻人会穿棉裤了吧，球就很 没有，我现在 很怯生生的看着我棉裤哎，你穿的这是棉裤吗？ 就是一个很显瘦的、这个、 很显瘦的棉裤， 很显瘦的。因为我刚还看有一个朋友、刚看不到名字了，刚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以前的自己呢就是冬天还是会穿的很薄 然后可能露着脚脖子呀，穿的很薄然后很靓丽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把自己裹成了一个粽子，就现在网上有这样的图片、以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 哎、 也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有可能真是我们觉得还是 养生年纪大了， 养生比较重要，什么保温杯都要带起来。 对对对，而且我现在发现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确这个御寒能力越来越差。我原来的时候真的没觉得冬天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天这么一冷风一吹，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就赶紧的各种地方都得包裹包裹好了，就 穿了几层秋裤 就穿一层。像 Steven 辉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真的是冷掉下巴啊，一会儿呢要陪老妈去超市，鉴于昨天的天气今天不能再穿船袜了。我们刚才看到这以后 我都替你冷， 穿这种天还穿船袜，说脚脖子都有点冷啊，哎呀我的天哪，注意一点吧，咱别光为了这个风度。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很多女孩呢都是被那些服装啊或者是被那些杂志服装的杂志给骗了，她们拍照的时候都是在棚里都是很暖和，所以呢她们可以下面就是露着腿啊、然后露着脚脖子，这样拍出来很好看。 对，那个你要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走出去的啊，而且她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也很少有落地儿的机会，是吧？ 对，他们可能都是在从一个暖气到另外一个暖气的房间里面。 所以大家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冷了、那个你们都在干些什么，然后呢都现在都把自己包裹成什么样子了，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交流。当然我在这里呢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给力的听众朋友们，刚才说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诵读小站的小程序里给我们点赞啊，给我们点赞。我在节目应该在半点之前吧，我还是第16名，哎，结果经过了短短的十几分钟，我现在已经是实时排名已经到了第9名， 哇、而且已经超过了交通广播的郭伟，哎， 他可是去年的什么阅读季的什么推广人， 推广人，金牌推广人， 我今年要跟他竞争一下，我要当推广人，我要当金牌推广人 啊！我们可以请你当诵读小站的推广人 开玩笑，大家这个可以继续啊，这个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里给我们点赞，你只要找到大帅就可以了，不要再往下看了、你再往下看可能会看到高磊啊，不用不用啊，不用，他不用啊，他不用 没事，大家可以再往上面看一下，乔呢是我、然后还有说呢，说大帅我多给你点几个赞，这样呢、你会离晋桥女神的差距小一些 哼，你们这帮重色轻友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他说拿名次就不要奢望了，好吧，大家这个开心就好。另外呢，在这个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优秀的诵读作品，您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个某个安静的时刻，下午茶的时刻，在那播放一下，听一听，别有一番韵味啊。 对，听一下大帅朗读的感觉。 哎，就是听我正经一下是什么感觉哈。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旅游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Let's go, hey! 好，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新文化纪念馆将成为红色基地，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目前主要负责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有关实物资料的征集、保管、研究和宣传展示等工作。作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单位，这里每年接待参观游客10余万人次。到2021年，这里将真正成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红色基地。 今年呢是红楼百年，明年呢是五四运动百年，今年年底呢纪念馆呢就会推出一个红楼百年主题展。此外，从今年起，纪念馆也将逐渐的丰富调整展馆内容，增大红色宣传的分量，到2021年呢全面建成突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纪念馆，将纪念馆打造成红色基地。 好，再来关注一下2019北京世园会中华展园，已经有10个省区市展园主体工程完工，绝大多数展园建设进度已经超过了总工程量的50%。本月起，世园会正式进入室内布展阶段，明年4月27日前完成花卉植物材料的最终布展和相关设施设备的联调联试工作。我每次说到世园会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有感情。就是我就会特别激动，主要是因为你知道吗，世园会的总工程师听咱们我们出发吧， 哦，也是我们的听众 哦。所以因为有一次活动的上面他就过来跟我说哎，我早上听你们的节目，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心里再次说到世园会的时候，就总感觉哇，一个大牛在听我们的节目，内心还是很澎湃的啊， 而且就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近，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关注了， 对对对，大家关注一下世园会，的确是将会在明年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一场就是展示全世界园林艺术和这个园林技术，包括一场花艺盛会啊，所以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在延庆啊。 对，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冬天期盼着春天。不过今天太冷了，这个周末大家想带着孩子呀出去玩的话，肯定不能选这种室外的这种游乐场所。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这个是从上周末就开始试行了，新奇有趣的互动项目，沉浸式的科普体验，也是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去参观。那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北三环安华桥西北角，就是北京科学中心，是由原来的中国科技馆老馆改建而成的。这个地方也是不少80后90后记忆中的乐园。那现在这里的这个互动体验呢有很多，所以现在小朋友进去呢也会被它吸引，比如说像声音控制的水流项目啊，还有模拟水循环的大型展台啊，就涵盖了水漩涡、阿基米德、螺旋、瀑布、喊泉，很多这种趣味的小项目 哦。 就是我觉得今天呢可以带孩子去一下， 对对对，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啊，因为这也是室内，应该不会很冷。 对，但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就现在呢儿童乐园采取的是实名制网上预约的订票方式，免费不免票，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订票。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这天儿啊，就您现在在干什么，然后呢已经这么冷了，您都穿成什么样子呢？为了保暖，您都把自己裹成什么样子的，说一说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咱们今天呢说的是特别冷， 嗯， 然后有一位朋友说， 嗯， 我并不冷啊，香芋丸子说的，我并不觉得冷 啊。我现在在哈尔滨听你们节目呢， 哦， 所以一到冬天我就前北京，哎，嗯，不行， 对 那个不够冷，我就专门往东北跑。我觉得一冷我就精神了 啊，你是冰雪奇缘里的王，这个公主吧， 公主， 她这里的温度是-21°，从2003年开始每年冬天都会到黑龙江辽宁来，还有两年去了萨尔叫摩尔曼斯克和芬兰， 哦， 都是她是就是愿意往冷的地方跑， 往冷的地方，嗯，哦，就越冷越要去。 当然，他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苦了我老公了。他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跟着我出门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今儿就穿了两件羽绒服，摊上一个不怕冷的老婆，也是够他受的。 一个不怕冷的老婆，老公就得多带点衣服， 嗯， 帮你御寒呐。 嗯。还有哪些朋友， 哎呀，还有紫丁香说，今天这个天啊， 嗯， 冷到我出去遛狗被冻成狗， 嗯， 然后还带着狗狗给赵丽，就是他以前呢也这样，就是又给院子里面流浪的小猫来给他们送去一点吃的。 哦， 哎呀，好有爱心， 好有爱心，好有爱心， 嗯， 那个还有 Poker 也问说怎么互动，就在这儿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嗯， 还有轻飘说今儿见好几只小宠物，他们都没穿衣服，嗯，这个， 哦，都是对宠物特别有爱心的朋友。 嗯，哎，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给宠物穿衣服这事儿啊。 其实懂，其实小宠物可能他们并不冷，只是你觉得他们冷而已， 然后呢会给他们加一些衣服，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都是因为我们人为的给他加一些衣服之后呢，他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他也说不出来， 哦， 就只能这样。 明白明白明白哈， 嗯， 来看一下幽人灵的什么心愿什么东西的啊，他说的是这样，他说一条秋裤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满足这个冬天了。 哎呀，哎，我跟你说咱们另外一个朋友的这个留言呢基本上能跟这个对成一个对子， 哦， 秋衣塞在秋裤里，秋裤塞在袜子里，这是对冬天的尊重。 是一条秋裤，一条秋裤不能满足这个冬天的需要，你还需要一件秋衣和一条这一条长筒袜，一双长筒袜啊， 一双厚的长筒袜。 哎，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今天早上这个话题，这天够冷的啊，你们这个都已经穿成什么样子了啊？ 嗯，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咱们刚才说了北京特别冷，然后现在在哈尔滨的朋友呢， 嗯， 说他觉得不够冷， 那， 北京不够冷，但是他那还挺冷的，穿的已经很厚了。济南的朋友也说了， 哦， 现在济南也是冷的不行不行的了，每年到了冬天， 啊， 必须要穿羽绒服， 啊， 我昨天把羽绒服穿上了，还穿了加绒的 裤子 毛衣，然后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全部武装，从头到脚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 嗯，而且其实冬天的时候开车特别痛，也挺，就刚开始的时候也很难受， 嗯， 一上车以后那个方向盘冰凉，像米斯丁也说，我在上班的路上今儿真太冷了，车上的暖气终于轰了半天轰起来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好冷的啊。 嗯，刚才我跟大帅还说呢， 嗯， 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的车没有停在地库里面，停在外面，你一上车方向盘真的是冰凉冰凉的， 嗯， 那个时候就比较痛苦。 嗯，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互动交流，给您说一些奇闻异事。来，咱们说这么一件事儿吧啊，说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名女子近日啊，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在泰国旅游时候的一段奇遇。什么呢？就是登机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了那趟航班上唯一的乘客。怎么回事呢？说一说。 哎，这位女士呢，今年一月呢，在泰国度假，就乘坐曼谷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319型的客机从曼谷往苏梅岛飞，登机之后他发现直到空乘人员关闭了舱门准备起飞，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乘客， 天太冷了 然后空乘人员就告诉他，他是机上唯一的乘客，可以享受无限量的餐饮，还可以在过道上跳舞乃至奔跑都可以。 好家伙，这个麦卡杜呢有亲属住在泰国，经常乘机往返于这个大陆与周边岛屿走亲访友，他预定的那趟航班平时都是满员的，当他得知自己是唯一乘客的时候，录下了一段视频留作纪念啊。通常情况下，客机哪怕只有一名乘客登机也会按时起飞，主要原因包括机上可能有货物需要运输，定期航班一旦取消，不仅会影响货物运输，还会打乱等待返程乘客的计划，客机停在机场需要支付大笔的费用。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只有一名乘客，但是他飞的成本或者叫飞的代价比他不飞的代价低很多。 嗯，所以这位女士呢特别幸运的，她就是花了一张票钱，但是包了整架飞机。 哇，哎，你有遇到过就坐飞机这种情况吗？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样的情况，就是可能你这个航班没有满，他就把你并到下一班，或者几家航空公司他又联合起来，然后你就联合你，给你并到另外一架了， 凑单了，这是 凑单，对对对。 所以这个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天气冷的事儿啊，那个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您都冷成什么样了，然后包括今天穿成什么样。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一说现在已经您在干什么啊，已经冷成什么程度了，然后这个包括您现在就是把自己已经包裹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四丫头说不出来不行啊，我现在也在遛狗，我们家的狗不在屋里拉粑粑啊，它所以呢每天这个早晚两次啊，量早晚两次，应该是得早晚两次。这两天出来遛狗都穿着棉裤，为了冬天遛狗特意做的，长款羽绒服、帽子、围巾全招呼上。 哎，这必须的，这个是遛狗人的必备。 但是他说了，前面上面全已经招呼好了吧？结果忘穿棉鞋了啊！现在已经开始冻脚了。煮了碗热汤面，加了一些胡椒，来一碗暖和暖和。 对，别感冒，别感冒。 所以我没想到，应该是今天早上很多人就是在